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当局新年伊始就变本加厉地进行同族对抗和战争阴谋活动一事12号发表了声明。声明谴责南朝鲜当局蛮横无理的妄动，是对我们爱祖国的善意和爱民族的雅量忍无可忍的愚弄，是对民族志向和愿望的极其恶毒的挑衅，并声明了原则立场如下。一，南朝鲜当局要对其一向执意追求的同族对抗政策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做出深刻的反省，并且做出决断，与错的过去一刀两断，来一个新的出发。南朝鲜当局不应像目前这样对于我们的原则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成是推卸南北关系梗塞责任的伎俩，典型的统一战线攻势，而要停止以根本不像话的挑衅和人权问题为由无理指责我们增强主体国防力量的措施和最优越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等徒劳无益的行为。如果不想落得像朴槿惠这样哭泣的木乃伊的厄运，不想面临一个遭民心唾弃而变成丧家之犬的处境，就要清醒过来。虽然晚了些，可还是要正确地认识到同族对抗政策是何等愚昧无知的妄动，所能得到的只有自掘坟墓，这一点要做自己该做的事。二，南朝鲜当局要记住，就是他们百般拜美国为爷爷，卑躬屈膝，但宠外卖国并不是一个维持残命的出路。南朝鲜当局要从只有依靠美国才能生存的这样一个愚昧肤浅的迟钝幻觉中醒过来。当前南朝鲜当局要改变政策，来使之由北方契合转向美国契合，要从不是亲美而是反美中谋求生存之路。三，南朝鲜当局要尽早响应我们关于改善北南关系、打开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爱祖国、爱民族的建议。南朝鲜当局要立即停止逆行于民族要求、挑战时代所趋的种种行为。南朝鲜当局要放明白，现在也好，牵住我们关于既往不咎、携手走向统一的这一善意之手和雅量之手，就是最明智的举措，也是最后的抉择。我们再次提醒南朝鲜当局，如果正确地解读我们爱祖国、爱民族号召的深长意味，来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就能成为谱写统一新历史的同路人。但如果执意拒不接受、背道而驰，那么其结果将是极其悲惨的。声明表示警告南朝鲜当局，如果与民族的志向、要求和大势所趋倒行逆施，继续追求同族对抗和战争阴谋活动，就将难免遭到民族的严正审判。